我来誓言书画落孤岛，云下笔书影现现言谈笑，烟雨云追寻龙与修桥，沉淀我与亘古破晓。我举世群芳品翠花少，落英残垣蜿蜒云水迢遥，风露间远望满目寂寥。方知我仍年少，岁月抚我心中，羽化我曾摸索的每一双眼眸，隔烟云千重，纵容着我徒劳的挽留。岁月借我好手，懵懂我铭记的恩仇，最后这夜写诗方烟笼桃夭，云笔桃墨吟作隔世笙箫，烟云追寻炊烟萧萧，遗落我于春寒料峭。迷途中仙楼更迭尘嚣，见我蹒跚行旅行色浩渺，天海间流光划过一泡，心我仍未苍老，岁月抚我心中，羽化我曾摸索的每一双眼着我徒劳的挽留。岁月借我好手，懵懂我铭记的恩仇，最后这夜